好，翻嚟第三節啦，咁继续有我啊大卫啦，安东尼啊杜比同埋亨利喺度嘅，为大家提供呢、這个不同嘅呢个财经嘅资讯啦，咁样样。阿杜比好似有本书想介绍俾各位听众喎， 吓。其实我哋呢个节目咧，即系讲呢个汇市啊，世界经济咁啫。咁、大家咧呢、這个听众嘅朋友啊，大家啲 friend 啦，咁啊有啲嘢可以大家分享嘅。咁啊，就要明白呢个走势咧，就要有啲工具嘅。咁手头上一本书咧，就系、是、叫做咧用地图看懂全球经济趋势。其实咧就好啱咧，听我哋节目嘅观众啊、听众系睇嘅。 即系好似听个名咧，就好似有啲地缘政治局势 系啦， 啊，即系同经济关系啊，由地方嗰度推出去咁嘅意味。 啊，即系拉喺高深咁咧，即系话用咗二维空间去了解呢个三维空间嘅情况啦，吓。 系啦，咁啊，我哋咧即系头先咧都介绍过啦，嗱，美元走势啦，欧罗走势，英镑走势啦，跟住咧就仲有呢个欧元走势啦，加币啦，呢、這个澳洲纸啦，新西兰纸咁啦，即系。cover 就咧覆盖咗咧全球咧就大部分地区，咁但系事实上咧，全世界嗰啲冇覆盖嘅，我哋冇覆盖地区咧，呢啲大小国家咧对整个世界经济咧都系有好大嘅影响嘅。 系啊，因为汇市嚟讲咧，就炒嚟炒去嚟讲，都系嗰几只，主要都系嗰几只 currency 啊。 嗱，咁但系实际上有好多 currency 咧，即系有好多货币咧。嗱、啊，我哋系冇提到咁，但系譬如好似上个礼拜嗰啲好多新兴市场嘅货币咧，嗱、啊，譬如话你南非嘅兰特啊，印度嘅卢比啊，嗱、啊，好多都系创新低嘅，即系对美元嚟讲。 金砖就五国啦，咁啊人民币啊，即系而家就重要啦。咁但系金砖另外四国咧个货币咧就上唔到榜嘅，但系事实上咧上唔到榜唔等于佢哋系冇影响力嘅、世界咧喺全球化之后咧，大家嘅就互相做生意。做贸易啊，咁咧，佢哋嗰个国家嘅情况系点咧？佢哋会出产啲乜嘢咧？佢哋嘅国家有啲咩变动，足以咧影响到全世界嘅局势咧，继而影响经济同埋呢个汇率咧？我劝大家睇呢本书。嗱，阿依个阿亨利手上都有呢本书噶喎。 有。嗱，其实我睇佢，其实佢分开几节啦，但系我就睇咗其中我睇得比较多系其中一节，佢讲能源嗰一节啦。咁能源好似其實，如果大家有，因為呢啲書唔難睇嘅，因為點解呢本書應該係雙國出版啦，台灣嗰邊出嘅。 係啦，依個台灣嘅雙州出版社嘅嚇。咁係日文翻譯成為中文嘅。 咁、你如果你睇過日本仔寫嗰啲書咧，咁就可能同佢啲生活有啲關係。即係佢每一個 topic 係兩三版紙，字又唔會多過三四百個嘅。咁 同埋咧就好多呢個圖嘅圖像嘅 去解釋嘅。咁變咗有啲比較複雜，我哋有時唔明白嘅嘢咧，你通過呢本書你會睇到。譬如我都睇能源嘅，譬如佢有講幾樣嘢咯嘅。譬如俄羅斯好似 就能源大國啦， 能源大國啊，點解好似之前又好似經濟死曬，而家又好似好得啊？咁你見佢有時都係冬天都係啦，佢哋輸天然氣俾成個歐洲國家啊嘛，佢最中意冬天嗰時加價噶嘛，唔加你唔俾錢就刪制噶嘛咁佢又會有講話，譬如日本你福島之後，其實佢用核能越嚟越少嘅，咁佢靠啲咩咧？原來佢係可能係進口天然氣。咁啊，間接啊令到天然氣嘅價錢一路會上升。咁啊，亦都會有時講，譬如而家我哋成日講下美國，可能慢慢都會變成一個能源嘅進口國，變成出口國。咁啊，係靠嗰啲叫熱岩氣，咁講係咩嚟嘅咧？咁呢啲嘢又點樣去賣嘅咧？咁佢都會用啲比較簡單嘅方法去解釋呢樣嘢咯。 嗱，咁除咗講能源之外，其實呢本書咧分成五大章嘅，咁章裏邊咧係有啲每即系两三版咧，讲一小节一个故事出嚟嘅。咁第一章咧，佢讲咧，从金啊嘅流咧流向咧睇世界经济。咁第二节咧讲啦，就阿亨利头先提到咧，就能源经济学啦。啊，咁第三个咧就系讲咧喺无国家嘅年代，其实即系globalization全球化啦嘅经贸嘅势力嘅版图。啊，咁啊，而第四章咧就睇下未来啊会系点啦。咁牵动世界局势嘅日本经济，由于本咧系原装版系日文写成，佢系用日本嘅角度咧系睇嘅。咁啊，另外啦，咁啊，仲有咧就系、是、嗰、那个泡沫啊经济咧不断咁重演，即系世界各地啦。你睇下咧，即系尤其是楼价吓、 炒樓呢樣嘢咧，炒到有咁貴得咁貴時候咧，呢啲泡沫經濟一爆咧，會點咧？咁啊，國家嘅興衰同埋經濟嘅戰爭，咁啊，其實咧就唔止係五章，應該係第六章嘅。第六章裏邊提到咧，預測世界機制未來十件大事。咁包括咧，譬如美國經濟會點咧，我哋一定要睇啦。咁啊，中國經濟分兩節去講，做新興國家咧就分三節去講。然後頭先咧提到俄羅斯啦，舉足輕重啦。咁仲有啲模範國家喎，啲模範國家，我哋咩叫模範國家咧？佢福利特別好嘅，醫療又特別好嘅。咁跟住啦，做民族宗教嘅網絡啦。我哋一般咧，譬如我哋而家生活喺香港，我哋通常都用政治經濟角度睇嘢，但有啲國家咧，佢宗教咧嗰、那個氣氛佢個重要性係好緊要㗎。咁佢哋係點睇呢個世界經濟咧？而最後尾咧，就係喺每個國家裏面咧，可能啊，即係有好多國家啦，唔係全部咧，都有所謂中產階級啊。中產階級點睇嘅經濟咧，同好有錢嘅人同埋咧窮嘅人咧，可能係不同嘅。 即係簡單講一句啦，呢本嘢咧就係經濟學 A B C。啊！即系大家睇完之后咧，对嗰个全世界嘅经济咧有少少嘅认识，亦都唔会话即系对见到嗰啲嘢系发觉，咦自己好似唔系好熟啊！咁即系你睇完呢本书之后咧，我相信啊，对于无论系油啊、金啊、股啊啊，或者系各个国家嘅影响力咧，都应该系会有一个心中有个大概。 系利益申报先吓，呢本书我哋冇收任何呢个广告费噶。 哦，咁呢个系呢个知识嘅交流啫。咁就系相当之容易睇嘅。咁有好多即系图啦，仲有虽然系呢个日文原装就中文翻译，但系咧重要嘅名词咧都系有英文嘅方面。大家第日咧睇呢个《华尔街日报》啊，《纽约时报》等等。 最紧要有图片。 系啦，咁啊，但系佢咧就每一節咧，其實咧都係好短嘅啫，兩三版咁，大家咧可以睇完之後，睇完幾個節咧就休息一下，第二日再。 大家其實可以走去打下書釘望下，有興趣嘅話咪買翻本嚟睇咯。 即係坐坐長途機嘅好讀品嚟㗎嚇，基本上就係。 咁啊，睇完之後咧，你聽下呢個安東尼咧去講咧。介紹啊，同埋預測咧，係聽得咧係會多啲味道嘅。咁安東尼，頭先我哋啲第一節嘅我哋嘅節目第一節嘅時候咧，就回顧咗咧過去一週啦。咁跟住咧講今個星期咧，就是、8月18號嘅開始嘅匯市走勢啦。咁咧其實呢個喺上個星期尾嘅時候咧，但其實唔止上個星期，過去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咧，一直咧大家都關注聯儲局咧到底咧係幾時退市咧，大家係升。日都咁讲嘅，咁呢个债王咧，头先我提过呢个债王呢个名叫格罗斯，就估计啦，呢个联储局咧喺九月咧退市机会咧达到80%，即系佢噏嘅啫吓。咁但系咧，佢话咧就算退市咗之后咧，咁仍然咧维持一个低息嘅局面，低息维持三年，到2016年，即系奥巴马咧就落台嗰年，即系美国选举嗰年，总统选举嗰年嘅。喂，佢噏嗰啲嘢咧？你就明眼人又点睇咧吓？ 嗱，其实我哋所讲全球经济 globalization 啊，即系全球经济一体化。但系咧，我哋亦都知道就系话，始终美国都仲系全世界嘅经济上嘅霸主， 都系主导一个。 冇错啦，你无论系中国几经艰苦，那个产值超越咗超越咗日本啊，成为全世界嘅第二大经济大国。咁但系，你个影响力同美国嚟讲咧，都系相差天共地，可以讲就系、是、咁、所以咧就全球嘅金融市场其实都系睇住美国个头，而美国嚟讲咧，联储局系主导咗嗰个息率嘅走势，或者系主导咗美国经济货币政策咁、所以大家都系睇住联储局究竟有啲乜嘢做出嚟咁、所以近期嚟讲咧，大家睇住美国嘅数据就系话究竟联储局会唔会话真真正正喺九月开始咧做佢嗰个减少买债，即系做一个退市嘅行动咧呢样嘢咧，我相信喺就未来喺九月之前咧，都仲系会大家都喺度不停咁揣测究竟呢样嘢究竟系会唔会真真正正去落实咧？咁而市场嚟讲咧，其实分开两大派，如果系根据联储局其实阿伯南克喺四月嘅时候咧已经系爆响口。就是话佢会退市，所以先至出现咗就是话 tapering 呢一个字，就是话佢会开始做一个减少买债嗰个行动。咁而大家亦都 開始估咧就係話喺九啊九月，但係我哋要留意咧就係伯南克所講嘅嘢咧，佢其實都反反覆覆四月嘅時候咧係有提出嚟嘅，四五月之間係有提出嚟嘅，咁而亦都令到個股嘅即係個股市咧就係跌啊，而個美金係升翻上去， 即係好模棱兩可啊！嗰啲嘢都 咁，但係後期佢所講嘅嘢其實真係模棱兩可，因為就可能最我覺得個主要原因咧唔係佢反口覆舌，而係話佢自己根本對嗰個美國經濟嘅估計咧。啊，亦都唔係拿捏得咁準啊！啊，咁譬如話，好似而家大家都覺得啊，喺九月嘅時候咧，聯儲局係會做呢一樣嘢啦，即係做啲啊 tapering 呢一樣嘢啦。咁但係亦都有人咧就持唔同嘅睇法。最主要原因就係話你所 set 嘅兩個標準咧，第一就係話啊失業率要落到 6.5% 呢樣嘢咧係落係做唔到。即係暫時嚟講，因為而家美國個失業率都仲喺 7.8%。 應該咁講，喺自由經濟之下咧，係做唔到嘅。 啊，冇錯啦。咁而通脹率嚟講咧，即係啊，雖然上個禮拜所出嘅 CPI 啊係咩啦？ 消費物價指數 啊，係按年上升係 2%， 即係同聯儲局嘅目標咧又一樣。咁但係我哋都知道就係聯儲局所睇嘅咧，就應該係個 core PCE。啊，即系话核心嘅个人消费物价啊，咁而嗰样嘢嚟讲，到而家为止咧，都同佢嗰个2% 目标咧，就距离系非常非常之远嘅。 嗯， 啊，咁你再加埋就系你所讲美国个就业市场，虽然望落去系有好转，即系好似话几好，即系以上半年嚟讲咧，每一个月咧，平均都制造咗接近200,000份嘅职位。 系 啊，咁但系第一，佢嗰个啊失业率咧。都仲係喺 7.5% 咁呢個 level， 即係同佢嗰個 6.5% 嘅目標咧，都仲係差好遠。 係 啊，咁第二亦都係啊，坊間有好多人覺得佢係冇條件退市嘅原因咧，就因為你雖然創造好多職位，但係呢啲職位大部分咧都係兼職，啊就唔係全職職位， 低收入嘅職業。 冇錯啦，咁所以大家都覺得就話你究竟係咪真係有條件去？退市咧，呢个系大家怀疑嘅啊。咁但系我就觉得就系话啊，伯南克系会有咁嘅决心去做呢一样嘢。点解咧？就因为我哋都知道就系话啊，奥巴马忽然间弹一句出嚟，就系话佢留喺呢个位嘅时间已经系比我预期长啦嘅时候，即系已经摆明炒佢鱿鱼 啦。系，即系冇礼叫。 冇错啦。咁佢个任期到明年一月嘅时候，佢就要退出嚟噶啦。退出嚟嘅时候，咁冇理由。啊，即系我啊，叫做咩咧？即系我做咗呢一坛嘢，要人哋嚟收拾残局啊！即系起码嚟讲，喺我退落嚟之前，啊，我都开始起咗步嘅时候咧，咁即系就算系啲其他人接手嘅时候，都起码有一个路线图俾佢哋，咁大家都易咩啲，咁好过第日真系话啊退市，如果系失败或者令到美国个经济系有任何嘅损伤嘅话。佢真係伯南克係真係可能叫做衰收尾。 嗱，咁你話咧係即係要睇到個路線啦，睇到個路線圖啦，路線圖同人咧人事安排咧就息息相關嘅。嗱，我哋要知道咧，聯儲局係一個機構，退市係一個機制。 嗱， 喺呢個機構機制之外咧，仲有呢個人事嘅安排，三者咧係互相影響嘅。早排咧。就我哋即係市面上咁講咧，就繼承人咧就承接呢、這個伯南克嘅政策啊，耶倫啦， 鄭德耶倫 啊，係個女嘅經濟學經濟學家啦啊。咁另外咧，亦都有另外一位就係薩密斯啦 啊 ，Lawrence Summers 係啦，佢曾經咧係做過哈佛大學校長嘅。 最重要就係話佢做過美國嘅前財長。 係啦，咁呢個兩個咧就話盛傳咧呢兩個就係大熱門㗎啦。咁早排亦都話可能 Janet Yellen 咧會咧看高一線啊。咁最近個走勢又睇於點咧？ 嗱，其實咧就一路嚟講，大家都覺得就係話薩密斯雖然係忽然間殺咗出嚟啦，咁但係大家都係熟意咧，就係話 Janet Yellen 做嘅，因為 Janet Yellen 咧就係聯儲局嘅副主席，而從過往嘅投票記錄睇咧，佢嘅理念咧都係同伯南克一樣，都係比較屬於鴿派嘅，即係白鴿嗰類啦，即係 温和派， 比較温和啲。 啊，咁所以大家覺得就話，如果係 Janet Yellen 做嘅話咧，佢係可以承接到阿伯南克嘅路線，冇錯啦，即係大家因為大家理念一樣，啊，咁但係上個禮拜咧，好似有份報紙咧，啊，就講出嚟就係話應該阿 Janet Yellen 做， 係啦，冇錯， 嘅紐約時報 啊，嗰個機會好似係咩話啊 ，Lon Simmons 即係薩密斯嘅機會係會比較大啲喎，咁。啊，咁 其实咪有个暗盘噶喺度赌紧噶， 英国嘅赌博公司就乜都有得赌， 系乜都有得 赌。咁、会唔会有会唔会有联储局主席个继任人选赌咧？我相信都会有噶。 庄家就系美国佬， 但可能萨密斯佢会唔会本身佢个主张同伯南克系有一个比较唔同？因为我睇佢好似觉得系。应该是晨早就应该要退市或者搞这个量化宽松基本上对美国的经济是完全没有帮助。但是如果真的不是Janet Yellen做如果是萨默斯做但他的路线又会是有些什么不同呢你觉得 其实很简单一样东西就我觉得 New York Times 那个所讲也不是没理由的。即当然就是说 Janet Yellen, 即是叶伦呢或者耶伦呢他那个理念是跟伯南克比较接近一点。啊、但是联储局主席的任命不是伯南克自己讲的嘛而是由奥巴马讲的。啊、咁而Lon Simmons 佢个理念呢就反而系会同奥巴马系接近啲。啊、咁所以呢上个礼拜New York Times 嗰度去讲出嚟呢就系话好大机会就系由Lon Simmons 去做呢个联储局主席呢其实最主要都系睇一样嘢就系话佢个意念即系嗰个讲法即系对于嗰个 QE 嘅睇法呢系同奥巴马系比较接近。 但唔同以前嘅联储局嘅主席都系比较实战派㗎嘛都可能系啲大行做过喺大行而调过去啊或者系任命嘅。咁由于伯南克呢个开始呢全部都系啲叫理论性嘅即系理论派嘅经济学家咁可能奥巴马唔系太中意咁 喎。其实讲真句呢就系话联储局主席呢我哋亦都唔可以讲话理论派学术派定点样。当然我哋知道就系、是、伯南克呢就系真一个纯学者嚟嘅。啊，咁但系之前我系知道长时期喺呢个位嘅Alan Greenspan 咧，即系格林斯潘咧，佢其实由呢个位坐咗已经系十几廿年嘅事。 佢系炒家嚟噶， 系啦，冇错啦。啊，咁而佢再之前嘅就系我哋所讲嘅大杀手啦，即系 Walker 啊，系啦，John Paul Walker。 Walker 系啦，佢其实就系话当时咧就列根年代。列根經濟學啦，我所講嘅就係、是、列根年代就係因為個通脹咧就一發不可收拾，佢曾經所以咧就揾Paul Walker 咧走上嚟做聯儲局主席，佢曾經用過去用將嗰個利率咧升到上廿幾厘，而將個通脹夾硬壓咗落去啊，就係、是、結果咧就造成咗咧就係Greenspan 即係格林斯潘接任嘅時候，即、就、係、是、一長達一段好長時期嘅太平盛世，就因為其實通脹呢一樣嘢咧就係俾Paul Walker 咧收拾咗嘅啊，咁所以我哋亦都唔可以講就係話即係以前嗰啲係學術派，當然就係話由伯南克開始咧就係學術派，咁你譬如話好似Lon Simmons 薩密斯咁。啊、究竟佢係屬於係學術派啊、理論派啊，定乜嘢派呢？咁因為佢亦都曾經做過美國嘅財長，對美國嗰個金融體系咧係有一定嘅認識嘅。 嗯。 啊，咁所以我呢樣嘢就大家都唔知道。咁但係我哋知道一樣嘢就係話，如果係由Janet Yellen 繼任嘅話咧，啊，咁可能嗰個人事變動方面咧就可能會比較少啲。但係如果係由薩密斯去繼承。呢、这個聯儲局主席個位咧，嗱、啊、個政策方面咧就可能 啲靚都要靚都要換埋㗎啦， 係啦，可能會出現變天嗱，就算唔係乜嘢，就算唔係話薩密斯上去，其實喺明年嚟講咧，嗰、那個聯儲局嗰個人事變動咧都係會好大嘅，因為有好多退落嚟嘅，就譬如話，如果你係薩密斯上嘅話咧 ，Janet Yellen 一定唔會再繼續喺個聯儲局裏面啦， 嗯 啊，咁而亦都有一啲就係話咩啦就。另外有啲理事咧，譬如话有一个叫做咩咧，叫做 Elizabeth Duke 咧，啊，咁佢亦都讲就系话喺八月，即系喺今个月底八月底嘅时候已经系会离任噶啦。咁另外亦都有个女嘅理事，亦都系叫 Sarah 唔记得咗 Sarah 乜啦，好，不如 Sarah Bloom 嘅 B L O O M 嗱，咁佢亦都係會咩嘅？亦都係喺明年嘅時候咧，佢就係會脱離個聯儲局，而投即係轉投咧就係美國嘅財政部。 嗯， 啊，咁仲有一個咧就叫做叫做 N 啊，唔知做 N Powell 嘅，咁佢亦都係咩咧？即係比較資歷係比較淺啲嘅，咁佢亦都係個約滿。啊，咁究竟會唔會同佢續約咧，係另外一回事。咁我知道就係美聯儲局其實嗰個 FOMC 啦，啊，即係嗰個叫做公開市場委員會啦，即係公開市場委員會嗰度咧，其實係得12個人有投票權嘅啫。 其實個架構咪真係淨係得12個人投票 OK 啦。 啊，其實有好多地方聯儲銀行咧就係叫輪任嘅，叫做永遠都霸住一個位嘅咧，就只有紐約。紐約聯儲銀行就永遠都霸住一個位， 實在太重要啦。係 啦，冇錯啦，因為所有嘅買債又或者咩嚟講，都係由聯儲紐約聯儲銀行嗰度做嘅。咁其他嚟講咧，就嗰啲應該係兩年一任或者四年一任嘅，即係嗰個係大家輪流有投票權。所以我見到有好多人，譬如好似鷹派最出名嘅咧，就費希爾啦，Fisher 啦，佢係走出嚟講幾多嘢都冇用，因為佢根本今年嚟講咧，佢係冇投票權嘅。咁而喺明年一月巴拿馬退任嘅時候咧，即係除咗聯儲銀行有好多係會即係由冇投票權變咗有投票權，或者係有投票權變咗冇投票權之外咧，佢嗰七個理事係一定有投票權嘅。我頭先所講嗰啲即係 Janet Yellen 即係政府主席之外咧，咁亦都係嗰個 Joanne Powell 啊，嗰、那個 Sarah Brown 啊 ，Broom 啊，或者係 Elizabeth Duke 啊，呢幾個咧，佢都係常任理事嚟嘅，咁佢都係有投票權，全部都係換人嘅啦。所以其實喺明年嚟講咧，聯儲局係會變天嘅。如果你嗰個主席都係由Lawrence Summers 即係薩默斯做嘅話咧，就更加會令到個政策嗰方面咧係可能會完全出人意表嘅。咁所以其實點解？由明年開始，我覺得嗰個世界嘅經濟係會有一個非常之大嘅變數啦。主要嚟講就係話聯儲局嗰度咧，佢裡面如果變天嚟講咧，佢嘅政策亦都會令到全世界嘅金融咧出現咗一番嘅新嘅景象。 奧巴馬一定心中有數噶啦，真係委任邊個咧就奧巴馬話事，係咪啊？ 係啊，咁其實我大家亦都知唔知道咧，就係聯儲局係唯一一個唔係官方。嘅央行， 佢個公司嚟噶嘛？ 佢其實係由好多唔同嘅銀行啊，或者係即係一個股份公司。 係啊， 由唔同嘅銀行，主要銀行即係主要，譬如話係摩通啊，或者係 City 啊，定咩嗰啲，大家都會有個股份喺度。咁但係咧，聯儲局主席咧就係由個美國總統咧。去任命 咁，亦都係陰謀論所講啊！點解係呢個世界由呢啲咁嘅金融佬所控制嘅咧？ 我哋有機會去講下，仲有一個現象咧，就係頭先咧提及嘅幾個重要人物啦，包括啦伯南克啦、格林斯潘啦，嗱，仲有呢個薩默斯啦，以及鄭一 Allen 等人咧，其實都係猶太人嚟嘅。 系咩？ 系啊，全部都犹太人嚟啊！犹太人咧喺美国嘅主要啲金鱼、财金官员咧，同埋出色经济学家里边咧，哇！真系即系嗰个相当之重要嘅地位。我哋有机会咧喺个节目里边咧，将来咧介绍下呢个犹太经济学家， 就系呢班人啦，大把咯吓，包括极左嘅呢个巴克斯都系犹太人嚟啦 吓，系啦，咁啊而家现代 自由派咩 Milton Friedman 啦 吓，系啦，咁你仲有而家嘅左派噶啦，克鲁明等咧都系呢个经济学家咧都系咧犹太人嚟嘅，咁啊有机会我哋可以详细介绍下 呢个被上帝选中嘅民族啊， 我哋有机会咧就应该都系讲下呢啲即系题外话，即系大家都觉得会有兴趣嘅，咁但系而家我哋讲翻咧就讲翻 tapering 嘅，即系就算系即系其实伯南克已经讲清楚噶啦，就系话佢喺今年开始咧就应该系会逐步退市啊，咁而喺明年年中嘅时候咧。就应该是结束了整个买债的过程。当然就是他所讲的我估计应该就只是停止购买国债。 是 但是那个 MBS 呢他可不可以这么快退出来呢是另外一回事。那还有一个变数呢就是说其实美国的十年知识就是我们十年呢我们叫指标知识。上个礼拜已经是收在两年高位就是 2.8 几%。那如果 佢企喺高位嘅時候，咁聯儲局需唔需要話退市退得咁急而影響到個債市呢？啊，呢個另一個問題，啊，亦都係會影響到，就係話究竟聯儲局會唔會喺九月開始嘅？咁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就算聯儲局佢嗰個啊減少買債到啊真係話喺九月開始，去到明年六月嘅時候結束啦，咁亦都唔代表美息係會升翻上去嘅，因為其實啊伯南克亦都係講過。就是说息口升不升呢，同埋那个减少买债是两回事。他，嗯，亦都讲就是说在2011即是学格罗斯所讲啦， 嗯， 就是去 低息呢会维持一段时间。 低息是会维持一段时间，甚至乎呢伯南克亦都讲过，就是说如果你那个失业率去到 6.5% 呢，我都不一定会加息。 嗯， 佢系将两样嘢切割开嘅，就系话将个 tapering 同埋嗰个美息上升咧，就系切割开嘅。咁所以短期之内咧，我哋知道就系话啊，美国联储局如果系减少买债咧，啊，系会令到嗰个债价跌，因为少咗买家嘛，少咗大买家，而个债息升啊，咁而债息升嘅时候咧，佢会唔会影响到个联储局个买债嗰个路线咧？啊，即係減少買債路線咧，呢個係另外一回事。咁亦都伯南克喺上一個月亦都曾經講過，佢有一個擔憂，就係話個息，即係如果嗰個債息升得太快嘅話咧，係會對佢嗰個地產市道係會有一個影響。咁我知道就係話地產亦都係對一個國家嘅經濟嚟講咧，係啊佔住一個比較好大嘅，即係比較大嘅影響力， 都係好大嘅比重嘅。咁有日本嚟嘅，咁嘅原因亦都爆咗之後都未好翻過。 所以大家要分開咯，就係話究竟啊聯儲嗰個 tapering 係由幾時開始，幾時結束，同埋佢個息口係幾時升，即係大家都要將首先要將佢分清楚，就兩係兩回事嚟嘅。亦都要知道就係話對嗰個環球金融嘅影響。是会有一个好大的影响。 嗱，未必咧，就人人关心呢个外汇啊嘅走势嘅。咁但系咧，即系呢个息口嘅问题咧，就影响到置业人士嘅决定啊。咁呢个楼市咧，都会受到呢个好大嘅呢个影响嘅啊。咁啊，今个礼拜系咪个节目时间差唔多噶啦？ 系啦，呢个世界嗰个经济或者金融情况就变化莫测啊吓，但系都系美。国就一指定江山啊，咁啊，今个礼拜时间差唔多啦，咁下个礼拜，咁啊，各位听众咧就啊，咁啊，作低翻嗰个啲汇率嗰啲 range 咯，咁啊，睇下咧，咁啊，照住个 range 去啊，即系套理下啦。 下个礼拜就到我派成绩表啦， 系啊，冇错。 啲 range 有冇问题啦？ 咁啊系，冇问题噶啦，应该都系啦。咁啊，下个礼拜再见，系啦，好， 拜拜， 拜拜。